此时不狂攻更待何时？ 叶修、方瑞、苏慕成倾尽各自的手段，对着可怜的角色一通狂攻，生命防线彻底失守，以火箭速度向下直坠。被冲得七零八落的鹤舞选手也连忙各自调整，发起反扑，要将自家选手救下。但星星三位好像对这个好不容易打上这么多状态的目标特别恋恋不舍，竟然无视冲来的攻击，继续卖力地攻击着这位可怜角色。强杀？人数居于劣势的情况下居然敢选择强杀，这是对己方治疗的考验啊。可星星的治疗那不是全联盟最烂的那位吗？这种场面他能应付得下来吗？贺武原本还真把安文义的小手冰凉给无视了，可眼下一看对方这架势，那牧师再水也不能放任他那样舒舒服服的治疗啊。 打断！ 武帅叫道。 打断什么？ 队员茫然。 治疗！ 武帅怒，这么简单的安排还需要自己再解释一遍？ 治疗在哪儿？ 贺武选手继续茫然问道。武帅视角360度旋转，真的找不到小鼠冰凉。 藏哪儿去了？ 方才大家被轰得只顾躲避，再加上对小鼠冰凉本就不当回事，此时真没人注意到那家伙藏哪儿去了。 靠！ 武帅怒叫，这时候派人去搜找那不是耽误时间吗？只好先不做理会了。 先救！ 武帅指示下达，几人继续朝那三位攻去。那三位还真是顽固，继续在那儿强行攻击。他们找攻击落在那可怜的角色身上，而贺武战队的攻击随着落到了他们身上。 激活巨魔效！ 武帅叫道。这个交换如果能做成的话，那真是极划算的。 别跑哦，你可千万别跑哦。 巨魔效真没跑，他只是不让贺武的攻击打断他的攻势，伤害他真的就这样硬扛下来了。贺武全队顿时打得更起劲儿了，结果巨木孝的生命好容易被轰下去一截，突然一道白光将他整个沐浴，而后璀璨的绽放让大家的屏幕都是白晃晃的一片。这是一个大恢复术，这是一个暴击了的大恢复术。瞬时巨木孝生命暴增，虽然也没有让贺武之前的攻击全变成无用功，但这抵消的量也足以让他们感到无力。 牧师躲哪儿去了？ 武帅咆哮着，他们看不起的小鼠冰凉此时正在给他们制造着麻烦。 没人注意吗？眼睛都给我瞪大点儿！ 武帅叫着。于是当小鼠冰凉的治疗又一次施展过来时，有人终于发现十字架上的圣光冲从哪里闪出了。 九点钟！ 看到小手冰凉的一名贺武选手叫道。 去把他救出来！ 贺武一声令下，终于专门派出一人去对付小手冰凉了。安文义看到自己已暴露，也不含糊，操作小手冰凉就跑。但现在小手冰凉这身装备可不是他们当时打挑战赛时弄的那身速度装，在属性集中于对治疗量的增加后，小手冰凉的移动速度也发挥出了治疗短腿的光荣传统。跑？能跑哪儿去？跑了根本没几步，安文义就听到身后脚步迫近，那位用着技能飞快赶路，这不大会儿的功夫竟然就已经追到小手冰凉了。 我抓到他了！ 贺武选手激动地向几队汇报，结果小手冰凉就在此时突然停步，像是认命般的转过身来。 这什么节奏啊？ 贺武选手心里刚刚疑惑了一下，轰，他的角色就已经整个飞了出去。豪龙破军，星星战队第六人韩烟柔到阵。 来得正好，安文义还有空打字呢。火车开得不错， 唐柔也回赞道。开火车那是网游里的术语，一指引一大堆怪到需要的攻击点，这位置拉得越准确，火车开得越漂亮。 接着上了， 终于到场的唐柔斗志昂扬，没去理会刚被他撞飞的那位，直接朝那边互相拼命拆卸的战团杀去。 斗破山河，上手直接大招。韩嫣柔高跳半空，战矛活物流言划出洪亮的轨迹，和一身火红皮甲的韩嫣柔一起鲜艳地落入阵中。轰，斗破山河，地动山摇，韩嫣柔出现的突然，转火的迅猛，那边撞飞一人，转眼就已经斗破山河插入这边阵中。贺无几位的反应乱七八糟，躲避也是先后不一，这一击落下，再次将他们的阵型掀了个七零八落。 先激活这个， 叶修叫道。唐柔也不答话，直接行动表示，火舞流言立即朝着人家的要害招呼过去。 打断治疗， 叶修再下指示。此时可是他们完全占据主动了，再不把这一人送走，真枉费了这样的良机。随后叶修和苏沐橙十分默契地交换着火力，远程攻击限制着对手治疗的施法，唐柔和方瑞全力集中攻击，安文义的小手冰凉也迅速归来，和全队集中在了一起。终于集火目标倒下，星星战队扳回了落后的那一人。 治疗， 叶修速下决断，此时在场上拥有临时人数优势的可是星星他们了，全队立即猛扑向了对方治疗。强杀，星星众人包围住了贺武的治疗，转灯似的朝他递着攻击，同时注意招架贺武战队的援助。贺武左冲右突，始终没办法将当中的治疗救出，治疗受制，缺乏回复，他们前来救援的角色也都伤血不少。大家以为星星是在强杀，但此时再一看，这分明是绑架了人家的治疗，然后再和对方进行消耗。 打他们的治疗， 吴帅一看这样耗不是办法，连忙改变指示，贺武几位改朝小手冰凉冲了去。 不觉得我们的治疗没什么用吗？这交换值得吗？ 叶修又开嘲讽。